果失收，花生起义，花生台3月3号全新节目阵容，每晚准时直播。星期一云端起义，政改终极战。星期二党国笑谈。星期三匪类监察院。星期四搏击会大军阀。星期五炮打司令部古海云涛。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翻嚟我哋礼拜四嘅大军阀啦。 迟到啊，迟到啊，差唔多迟咗10分钟啊，你 八啫，八啫， 八分钟啊。 是 啊， 所以我們 有人監聽我們的節目呢，經常告訴陶君衡聽，他說你自己說自己是台長，為什麼所有的節目都是不準時的？怎樣 professional 法呢？你們這樣 professional 呢？怎樣專業呢？你怎樣救人家這個的熱血時報啊？怎樣救這個的My Radio 這鬥呢？ 嗯， 不過我告訴他，我哋今日咧個 Alexander 咧應該係排660幾 啦，六百零，唔係即係呢個即係我哋當一個鼓勵啦，係咪？咁即係同時間即係呢個，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如果你話除咗呢個 indicator 之外，咁其實我哋其他 indicator 都即係唔係話咁全面咁反映到我哋實力啦，呢個就咁。但係我哋自己本身即係除咗進步之外，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提過啦，我哋今次就嘗試上去 D100， 即係作一個另一個嘗試啦，另一個層次嘅嘗試啦。 嗰個主流電台嚟㗎啲人。 係。如果以 係唔係咧？真係。 如果以細良佢嗰個 mindset 去即係解釋咧， 邊個細良？劉細良。 劉細良。即係其實唔係，當然啦，佢就好可惜啦。咁佢而家老漢系列，咁佢就 quit 咗啦。 係。 咁當然一啲私人理由啦，我唔知啦。即係總之，即係起碼係啦。咁佢都講過，即係呢個台其實即係同我哋所理解嘅網台其實係有根本上區別嘅。其實就咁，即係其實好簡單。佢覺得我哋網台之間其實太多煙燻嘅。 嗯。 好簡單，即係我哋成日講教主啊，即係嗰啲嘢咧，唔係個個都知啊。 嗯， 你牽涉嘅公共性可能少咗啲。 哦， 係啦。 咁即係劉世良俾我嘅 advice 係叫我下次喺呢個 D 1 0 0嘅盧漢花生裏面直斥呢個黃毓民，就唔好叫教主啦，係咪？咁咪直斥黃毓民咯。不過咧， okay. 大班就話俾我聽。嗱，你搬你嘅大軍閥，叫你嘅下巴一齊過去做節目。不過你唔好撚講黃毓民啊。 係咩？ 屌我咩飞噶？屌你咪佢继续缠住我，你知呢个人系癫噶嘛？ 佢觉得我哋应该即系原原本本将大军阀搬上去。 唔系，佢就话你搬大军阀冇问题，你只系讲时事啊， okay, 中港台啊，甚至国际嘅问题冇紧要，但你唔好将 OK 你自己同黄毓民唔知系私怨定系即系公怨啦。 嗯， 就搬上去呢个大军阀咯。 喂，所以其实我哋上次嗰个阵容咧，佢应该冇 expect 到嘅，其实 冇 expect 到噶，冇 expect 到 嘅。 嗰阵时候我哋嘅谂法就系，你将一个八卦娱乐嘅新闻变成一啲社会现象，跟住去剖析佢。 唔一定系八卦娱乐新闻啦。 陶君衡点会睇 Bosco？ 系我知，即系因为其实有好多嘢就系唔止八卦娱乐嘅，有好多即系好微观嘅嘢嘅。即系譬如好似好简单，即系你自己本身喺中环啊、金钟转车啊，你要等六班车，点解咧？其实后面有好多即系社会意义嘅。咁呢啲嘢其实如果你可以将好微细嘅微观嘅嘢，可以联系到一啲宏观上面嘅后面嘅政治公共性嘅嘢，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叫 enlightenment 咯，即系就系 你作为 producer 呢个节目嘅一阵间我哋先讲啲批评啦。 系 喂，其实你都系好大挑战噶。 系 喂，我同阿龙同 Anthony 上去做多次大军阀，不过系冇粗口版嘅大军阀，用乜嘢啊？ 嗯， 即系正如我哋今日 prepare 我哋嘅节目， 系 我哋 prepare 咗几耐啊？20分钟到啫嘛， 差唔多啦， 系嘛？随紧时都噏得啦。不如话俾我听，大概嘅框系乜嘢？大概 argument 咩 ？OK。 喂，其实你系有难度噶， 系 即系卢汉花生系有难度嘅，在于系乜嘢咧？ 嗯。 喂，你 Bosco 同杨铮对我嚟讲有咩兴趣啫？除咗知道系子弟恋之外，咁咪唯有你楞我去讲 即系男女平等咯，系嘛？讲翻我哋以前僆仔学嘅，即系社会学嘅嘢咯，系咪？或者系文化研究嘢咯？其实系社会加之上，喂，其实呢啲系难度高嘅，因为点解好？因为我系好快抓到个 conclusion 讲个理论出嚟噶嘛，咁屌啲友，屌你又与君同眠啊，大佬，你不如继续好似喺呢一个嘅大军阀里边。鳩吹好過啦，繼續講粗口好過啦。咁但係問題，我哋 regulation 唔可以講粗口嘛。 係啊。 第二個難度就係、是，其實我從來未同個 Agnes 同埋院長咧係夾過好多次嘅。 院長就試過訪問你啫，叫做係，即係 佢走住我嘛，訪問我嘅時候。 Agnes 都夾過你噶，咪同你講男女關係咯，喺戀愛關係嗰度。 講男女關係嘅時候唔會講。即系背后嘅社会现象同埋政治或者文化嘅分析嘅嘢噶嘛，系咪先？所以有 Anthony 咧，佢 系 好衰嘅。我哋早少少到啦，即系平时我哋都系即系临五分钟先入场噶嘛。我哋早差唔多八九个字到，好紧张咁样。 即系其实如果你啱啱好到嘅话， 一啲都 点可以入市场咁啊？佢讲到咁紧张，大佬 第一次上 D 一百， 屌你上商台啊，大佬你上港台啊，大哥系嘛？屌真系系嘛？ 唔系嘅，其实即系咁样嘅，即系呢样嘢都即系都唔系重点嚟嘅。我觉得即系其实 after 即系我哋最后屘即系一路睇翻即系嗰啲留言啦，即系啲听众俾翻我哋 feedback 啦，即系其实无疑啦，呢个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 有冇咁夸张啊？ 对我哋又好。 唔系本来以前呢或者系最近呢我啲唔撚睇呢啲嘢。 系。 因为我觉得呢啲咁样所谓嘅留言呢其实好多系造假㗎嘛。 嗯。 不过算啦我当呢啲系真㗎。 系。 OK? 我今日一次个回应晒。 有質改之无質加勉。 冇错。 OK。 今日我一次个回应晒。点解头先 Anthony 你讲冲击呢两个词系啱嘅就系、是。喂阿哥你觉得 Agnes 嗰套嘢唔系香港主流社会嘅价值咩？ 嗯， 就系、是、听得多，先至唔想再喺 D 一百嗰度听到你同同埋阿 Agnes 不断咁啊，真系重复厌倦啊！ 我想话俾你听，D 一百嘅听众 系， 我而家挑你计，我陶君能挑你计， 闹观众， 我唔敢， 系 呢班人我唔系饭班主，系嘛？我挑你计，我想话俾你听，你身边所有嘅亲朋戚友， 系 你有冇话俾我听？你数到边一个唔系嗰啲咁嘅人？ 唔系，咁但系佢哋有个 point 嘅，就系话 你数到边一个唔系好似 Agnes 嗰度政治观点？ 系 我阿爸阿妈都系咁同我讲， 系 我啲舅父阿姨都咁同我讲，廿年前都同我讲，做人醒目少少啦，你咁捻叻仔，读咁多书，成个家族读得最多书系你， 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系 你唔捻够共产党斗噶， 嗯， 系咪 认命论？ 冇错啦，喂，你点解？喂，我连我阿爸、我阿妈、我啲舅父阿姨、我啲表姐、表哥、表弟，我都说服唔捻到啊！ 嗯， 你咪继续活喺你自己嘅世界咯，难听啲讲，咪继续打飞机咯。 唔系嗱，咁样讲，其实对于佢哋呢啲人嚟讲，即系唔系话佢哋呢啲人啊，即系事实上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听网台，即系听 D 一八，其实系揾紧个 shelter 嘅，即系揾咗个避，即系揾咗避风塘啊。 系 喂。出面个世界咁残酷，个个同你讲嗰啲嘢，我入到嚟呢个避风塘又系听翻嗰啲嘢，唔系啊话大佬，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佢有 expectation 喺度嘅。 喂，佢讲嗰套嘢，老实讲，我嗰晚唔敢同佢 defend 啫嘛，我唯一个忏悔就系我冇咁嘅勇气同佢 defend， 系， 因为我识呢套嘢噶，我喺呢个咁样嘅游戏规则里边系挣扎求存好多年嘅人嚟噶嘛，你唔识讲普通话，学下啦， 系。 你点样成功啊？你点样做大陆佬嘅生意啊？ 嗯， 有乜问题啊？喂，而家嘅世界系咁，呢个现实系咁，你就佢啊？你一系就系出嚟抗争，你一系就系就佢嘛？ 呢个就系我哋上次讲嗰个主题啦 ，take it or leave it 啦 ，take it or leave it 啦嘛？ 系啊， 唔系我有中间路线，当然 一系你又让路，一系你又躝屍趌路， 系啦。喂，香港嘅主流社会就系咁现实噶啦。系咪？ 嗯， 喂，我哋喺个考试嘅制度里边，其实都系排紧呢个队啫嘛。 系， 屌我 set 条题目出嚟，你答啦，系咪？我有 model answer， 你唔啱我 model answer， 你就错，你就系失败者。喂，系咁噶，你要赢佢定系要输？ 嗯， 屌我以前僆仔嘅时候，我梗系要赢啦，大佬。屌你跑步，你都系练跑就系、是。 唔系， 就是、希望我金牌啫嘛。 其实会唔会我哋有个好大嘅误会咧？即系如果我哋将香港继续变，即系当佢系一个殖民地， 即係我哋純粹係一個即係被即係一啲即係低等即係市民啦、啊、咁樣，即係當一個殖民地。咁我哋會唔會好過啲呢？即係其實我哋從來都係人哋話我哋應該點，我哋就應該點。我哋係一個 rules follower 嚟㗎嘛。即係我哋係即係歷史上香港係百幾年啦，我哋係好少，即係其實未嘗試過好似而家咁樣，我哋係要挑戰呢個咁樣嘅個建制俾我哋嘅遊戲規則㗎嘛，係嘛？ 唔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我係特登設計出嚟咁。係，喂，你要我同 Anthony 或者阿林上去到多一次星期一嘅大軍閥，冇粗口版嘅大軍閥。嗯，用乜嘢啊？ 系， 系咪？我就要揾一个你哋平时喺呢个日常生活里边， 系 都系拥有嗰种价值嘅人嚟等大家反省。反省一就系咩咧？点解你说服唔到你阿爸阿妈？点解你说服唔到你亲戚朋友？ 喂，系点解咧？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个谂法，由五区公投到即系好多次选举啦，即系区议会选举又好，要追击呢个民主党啦。即系立法会又好，都系要追击民主党啦。其实我哋都系 appeal to 一个群众啫嘛，即系要佢信服我哋一套，就系话佢哋即系民主党，佢背弃咗你，你要即系为你自己嘅权益又好，点样都好，即系其实你要即系俾佢哋一个即系教训啊。 嗯， 其实我哋系做紧一个叫做系教育噶嘛。其实由五区公投至到去即系挑民主党机，其实都系做一个群众教育噶嘛。即系其实我哋即系叫激进派啊！我哋做咗咁多次选举，好话唔好听，即系老实啲讲，其实真系失败。 唔系，所以我咪话啦，呢班系小学鸡嚟嘅。 系， 因为呢班咁嘅小学鸡咧，我用一个小学鸡我哋学嘅时候嘅故事话俾你听。你记唔记得我僆仔嘅时候，阿龙？我哋话要吹走一个人件衫，咁啊太阳同埋风咧都喺度拗紧交啊嘛。嗱、啊，你睇我边个叻？咁啊，风系咁吹，向咁吹，咁吹，咁吹。嗰条友系咁揸住件衫。 系 当咧太阳一出嘅时候，屌呢条友自己剥开件衫， 除衫啦，系 呢个小学鸡嘅预言同埋故事，就咪话俾啲激进派听，同埋话俾我哋听。喂，你呢套系唔捻得嘅，你系说服唔到佢哋去加入你嘅阵营噶。 好。是你头先嗰个故事应该要攞嚟当老汉花生嘅开场白啊嘛。 係咩？ 我哋 live chat room 有个叫吴撚明嘅网友啊，佢咁讲。佢咁讲。多谢你啊吴撚明。 唔好意思，我做 Patriots 先。 唔係啊，啲人成日话我唔睇 chat room 啊嘛。因为原来呢我发觉呢我啲 iPad 同 iPhone 呢睇唔到我哋。 唔係睇到㗎。如果你嗱，如果我哋即係开 chat room 嘅啦，我哋开 Chrome 就得㗎啦。即係唔好用 Safari。咁就 OK 㗎啦。 喂，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其实你最重要点解戴耀廷能够红呢，喺个占领中环运动里面。因为佢一个温和嘅中产阶级。其实你就要说服温和嘅所谓嘅中产阶级投入你嘅阵营。 係。 屌你继续自己嗰班友，即係呢一班嗰啲叫自己友嘅，屌你。自己友继续喺度打飞机，你有几撚多人啊。我而家挑战你，你出去占领中环啦，我同嗰人跟你玩鞋。 嗯。 屌你喺个 Facebook 里边好捻威，你去到现场嘅时候，屌我哋啲 senior 啦， 网上 我叫你冲，你系猛猛猛冲啊！ 呢叫网上鬱空猛造就鬱敏嗰啲嚟噶嘛？ 系咪啊？你继续屌我哋嘅主持，我特登攞佢嚟做反面教材俾你哋睇，大捻把呢啲人，你身边都大捻把，你老细唔捻系，你啲伙计唔捻系，你身边嘅朋友唔系，你嘅亲戚朋友唔捻系， 阿斌我试下跳下你机啊， 系跳。 喂，有啲人就话喎，即係而家即係呢啲咁嘅人，即係其实对政治冷感，完全冇感觉，即係唔觉得係即係同我哋嘅命运相关，其实係拖緊我哋后腿喎。 係杀撚咗佢。杀撚晒佢。 嗯。 好似当年希特拉咁。 即係呢啲係港豬嚟㗎，其实係。 咪你咪即係好似热血时报嗰度政治路线咁囉，你咪就係扣呢班阿哥阿姐係港豬。 是， 但我告诉你，这些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你分清楚定我矛盾，老毛教我们的，是不 是 喂，这些人老实说，我给你个样板你看，这些是我们朋友， 是 完全的政治观点不能同， 是 这个就是考验我们究竟的耐性和我们的技巧。 不是，现实生活我们都是这样的，即系我哋唔会话，即系我哋交一个朋友唔会问佢自己本身个政见㗎嘛。即系你如果你草老旁，你问佢即系支唔支持社民连，你先娶佢嘅话 喂，咁呢个好大镬喎，大佬。 所以我哋写文年好捻多宅男啊，沟唔捻到女啊，而家。 咁啊，系咪即系 第一句就问人哋咩政见嘅仆街？ 乜你喂写文年嗰啲人系咪即系个个都要即系、就是、要做啲咁政治审查先？ 系咯，人哋以为点会写文年好似以前嘅主席咁靓仔，咁又以为即 系即系你讲紧你自己。 喂，咁你等于即系苏共咁样嘅啫，话即系要精即系要精英要做 Vanguard 先至可以入党，而且入党仲要。即系奉献晒你 苏共，即系呢个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嗰只， 即系个 Vanguard Party， 系我哋花生台反而仲系即系兼容并饱， 系 屌你又有金金大师，又有即系左交 大本土派系咪？ 左交大王欧乐轩，亦、都有即系唔知而家系左定右嘅陶君衡， 亦都有呢个亲共嘅索罗 B， 屌你，喂我跟住问你啦，咁你 D 100。你 claim to be 主流电台，我唔系挑战郑经汉啊，我挑战 D 一百嗰班听众咋？ 系 你有冇少少包容啊？ 系 你有冇少少喺主流社会西方价值，你哋拥抱嗰样嘢嘅听唔同声音嘅勇气啊？ 嗯， 你咪搏咯，你嚟搏咯，系咪？ 喂，六八一就。咁样回应喎， 点样？点样？ 完全同意阿土所讲嘅 approach， 但实际上 唔同意啊。 完全同意阿土讲嘅 approach 啊，但实际上做唔做到就睇死你。 超，我有句口号，我有句 motto 就叫做 never say die。你越睇死我咧，我越要得到嗰样嘢。 嗯， 你反而你即系我。即系例如，如果你话排六甲比百六百几啦，我哋花生台好捻劲咁，诶求捻奇奇啦，即系都唔捻想准备啦，咁样咁就上马。 系 你越睇死我，多谢你，因为你俾一擦激励我。 嗱、你咁讲嘛 ，Amos 姐姐会唔会再上嚟 D 一百先？ 一定会， 系 一定会，因为点解咧？我第日我好捻惊啊！屌，郑经汉即系大班个秘书打俾我，因为平时佢即系佢自己打俾我噶嘛，点会透秘书打俾我？阿土啊，大班揾你。 系 啊！屌你镬大捻镬， 尿都赖埋你， 真系真条裤都湿捻埋。我就我话点啊？以前咧，我哋互称咧系契哥契弟噶嘛？点啊？契弟咁样，咁我话点啊？契哥咁样，今次我诶点啊？大伯 系 喂得喎，你嗰个节目有 noise 喎，系嘛？嗰条女得啫，佢唔识，佢唔记得咗 Atlas 个名啊，即系粗鲁少少啦，同佢讲嘢有乜所谓？条女得。系嘛，把声又好听，喂，佢代表咗某一部分人嘅意见噶，系、嘛？你话大班撑佢咁样， 系 你千祈唔好唔俾佢嚟啊！咁样，我几时话唔俾佢嚟啊？屌，系你班友仔喺度系咁屌佢啫嘛，大佬。 但问题系你嗰班听众搞到阿 Agnes 姐姐好鬼大压力啊嘛。 唔系，呢、這个都系唔好意思嘅一样嘢嚟嘅。我想揾佢嚟，即系讲一啲娱乐或者八卦嘅新闻，去反映一啲嘅社会现象。但我哋夹得唔够嘛，大哥。即系我哋唔系好似我哋呢个大军阀咁，我哋几条友成喺度夹紧，大家都知道几时停，几时讲咩啊嘛，系咪？咁啊，大班撑， 系 佢话你几多话俾佢听，叫佢继续上嚟，屌， 嗯， 哎，我真系惊紧啊，屌，我继续喺度俾人屌啊，屌，又关我事， 你会继续说服啊 ，Anus， 屌，我 try my best 系嘛 ，try my best， 嗯，唔系，但系有人亦都咁讲啊嘛，即系呢位咧 ，Guest 770就问啦，喂，陶生，当晚。系问题系当晚啊！你加埋院长啊，都说服唔到 Atlas、啊。 你点知我说服唔到佢啫？ 系 屌佢而家打算占领中环啊！屌你敢唔敢占领中环？ 唔系即系咁讲嗱， 我点解说服唔到佢啫？我唯一说服唔到佢就系有啲事实嘅问题，长毛有冇洗头？污糟污糟邋遢啫嘛！屌呢个事实问题，我已经即时驳咗佢，我有洗头啊！屌洗得密过我啊！屌大佬，因为咁捻长头发，唔系好似我同阿龙嗰啲咁捻短。就可以有人唔洗头啫， 你爆长毛阴丝。 其实我亦都有个反思啊嘛，即系其实我哋系咪真系有必要系有个咁样嘅咁大嘅重任啊？你系要说服到一个人信服晒你嗰套即系政见，即系你系即系誓不罢休，系咪要做到呢样嘢咧？因为其实事实上，如果你讲我哋即系你无论今年占领中环又好，即系你无论系即系你。搞任何即系社会运动啊，即系要人支持你嘅社会运动都好。其实你讲我哋用一个好长远嘅 historical 嘅 approach 嚟计，喂，我哋唔系成日都系，我哋永远冇话即系全民去同意一个咁嘅 angle， 然之后先搞一掂革命噶嘛。 诶，呢一个就系东方价值同埋西方价值嘅去分别。我记得咧，我哋当年僆仔嘅时候咧，就谂过一个问题嘅就系、是，究竟搞政治，中国人系咪经常有你冇我？ 系。 你思考下我呢个问题啊，有你就冇我，一系就系你跟我呢套，一系就是我跟你呢套，冇中间嘅。 即是话如果用数学嚟讲咧，一系就一，一系就二。冇 1.3, 但 唔係 1.4, 冇 1.5。 要睇边个时候喎，如果你话睇春秋战国就应该唔系喎。 冇错。其实西方人搞政治一样嘢就系点呢，所谓民主嘅性格、民主嘅素质同埋文化点，就是你讲你嘅意见，我讲我嘅意见。咁大家呢喺过程中其中一样好重要嘅重点就系将大家嘅意见点可以磨合。 系。 所谓多元嘅社会唔系话大家发唔同嘅声音，因为你社会要运作㗎嘛。我哋大家去共同嘅方向㗎嘛，理论啲嚟讲就话喂有冇 1.3,1.4 㗎，鬼佬就係好老实嘅人嚟㗎，鬼佬就话对唔住我要 1, 咁我就话俾你听我要 2, 咁跟住呢就係话咁冇得妥协啦，一就你死一就我亡，喂中国人搞政治咪咁撚样囉，八九民运啊，我哋完咗90年嘅时候已经要做呢个检讨啦，一你就係当权者赢，一就係天安门广场嘅人赢，咁冚家产囉，悲剧咯，两个都输咯。 毛泽东都做过呢个实验噶， 永远冇 win-win situation。 毛泽东都做过呢个实验， 因为点解？你从 D 一百嗰个节目已经知，你一听到唔捻同你嘅声音，你就打柒佢啊嘛，你又觉得佢白痴妹啊嘛，你讲你自己好捻劲啊嘛，咪扑街咯。你点样说服佢？ 系 唔系一，亦都唔系二，系1.5啊？ 系 做唔捻做捻到啊？呢个好困难噶嘛。即是你正如你讲返民主党一样咋嘛。 是。 佢入中联办契弟。你点样拉佢返嚟。 是。 是喔。 你点样拉返佢唔入中联办喺你自己个泛民嘅主流阵营啊。你咪屌柒佢囉。黄毓民咪屌柒佢囉。屌撚到佢继续走入去中联办。是。咪输囉你个民主运动。佢代表其中一部分嘅声音。你点样搞， 喂呢个真係冇办法㗎 喎。咪呢个就係中国人搞政治嘅问题。有你冇我， 唔系 有你冇我，只有我一就有你， 所以我咪话 唔系你死就我亡。 其实毛泽东真系做过咁嘅实验噶嘛，佢真系要全民做政治教育噶嘛，佢系要问你究竟你其实系宁愿专，唔系宁愿红都唔要专啊嘛。即系其实佢系最后一个问题就系要外行管治内行，只要你个政治理念正确就 OK 啊嘛。 唔系你讲翻咧，即系 Atlas 嗰日讲嗰套嘢，其实佢完全系一个香港主流社会或者殖民地。baby boomer 之后的下一代所相信的那套东西，你不得你就走走他咯，adjust 他咯， 是 不是，你可以批判这一套的价值， 是 不是，有些人说他他揸住加拿大的移民护照，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都没问清楚，但他其中一套价值就是说，喂主流社会那套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你要成功你要跟他， 是 不是，你可以这样挑战这个这样意识形态， 是 系咪？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全香港超过一半以上嘅人都系跟紧呢个游戏规则玩啦，系咪？佢接受自由行，接受呢个香港即系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即系而家中港融合。喂，佢呢一套系一个好重要嘅政治同经济嘅观点嚟嘅。我要反映俾你睇，点解？如果你真系相信右派自由市场嘅话，资金同人才系自由流动噶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能够喺呢一个嘅游戏规则里边赢嘅人，你就系英雄。佢讲唔出咋嘛，屌我同一行有咩嚟帮佢 defend 啫，屌我读呢套书出身嘅人，屌喂大佬我唔信㗎嘛，我认为我哋抗争者或者係基层嘅市民或者係喺底下嘅人係应该有抗争力量㗎嘛，因为我哋相信集体嘅意志㗎嘛。 係。 喂你屌一个主流社会嘅人有乜撚嘢意思呀，你 coward, 你係失败者，只有咁你先会屌佢咋嘛，你应该问点解我哋唔赢唔到？制度嘅问题啊，政策嘅问题啊，当权者嘅问题啊，共产党嘅问题啊，定系你自己嘅问题？嗱，当然 Agnes 嗰套就话：屌你自己嘅问题啦！我就话俾你听，系我哋抗争者冇好努力咁样为呢一个嘅理想而抗争嘅问题。你唔针对政府制度政策，你针对啲人， 系 有乜用啊？ 其实我哋系咪应该问多一个问题咧？喂，其实你话呢个系佢个人嘅问题，但系我哋成个社会系咪有责任？另外一班另外一班输咗嘅人， 系 另外一班输咗嘅人系咪无知者？输得冇咁金咧，令到佢慢 慢 开始 谂制度嘅弱者， 系啦，令 我 佢谂翻转头， 我会咁谂，输咗嘅 never 死大，never 死大，翻身，只有你继续团结落去，团结。团结最大的多数啊！屌， 系 系嘛？搞统战啊，共产党咁捻样啊， 嗯， 系咪？你先至能够翻身机会。你将你身边本来好近嘅人，不断推去你嘅对 对立面， 系 咯，你输捻搞，我俾你听。 系，唔系因为好简单。 你几多自己有都冇捻用。 如果我哋系讲近几十年嚟，即系任何颜色革命都好，其实都系一班人走出嚟，其实系用一个良心做一个示范啊嘛。系咪先？即系其实我哋永远唔会话将所有人说服到，先至可以推翻个极权者啊嘛。 嗯， 啱唔啱啊？即系其实你无论你去到埃及又好，而家嘅乌克兰都好，即系阿拉伯世界都好，阿拉伯之春又好，其实我哋从来都系一班人，系避免即系其实呢、這个叫做系同即系呢个暴力抗争啦，即系其实做即系有一啲不必要嘅一啲抗争，系令到人哋 side check 咗你嗰个革命。 一个政治运动嘅策略好简单，你唔系不断将咧啲中间嘅人咧推去你敌方嘅阵营， 系 你输紧紧。 首先你自己付出咗先， 系啦，你将模棱两可嘅人拉去你嘅身边， 即系你示范咗你嗰套系 work 先。 呢、這个就系黄毓民嘅策略嘛， 系 不断将自己身边嘅人推向对方阵营， 嗯， 所以我咪话佢系鬼咯， 嗯， 呢个系鬼嚟嘅，因为佢将本来同自己相对系容易倾同容易近嘅人，系推去共产党嘅阵营嗰度嘛。 但合纵连横本身唔系咁样嘅，你系争取，即使唔系争取最多盟友，你都要即使争取身边附近全部都系手中立，你敌人只有一个， 冇错， 嗯， 毛泽东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呢个系革命嘅最基本嘅问题。 系， 仲有你要系拉拢同埋统战同你近嘅人、嗯、 即系嗰个叫矛盾论， 冇边 个系主要矛盾，边个系次要矛盾？ 屌， 系咪？ 你连主次矛盾都分唔到， 系 收皮啦。 OK， 好，下节翻嚟。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耶，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捞摇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喂，好啦，又嚟到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就系话，需唔需要咁大嘅即系叫责任感啦？即系说服呢班所谓即系被认为系港珠嘅，即系身边一般人啦。即系其实你老豆老母都系港珠嚟嘅，就老实讲系， 系嘛？ 系啊，系咯，即系其实 即系 gas 六八一问我哋统一战线系咪最紧要？重要到咧，连对方嘅原则错误都唔理，咁你咪说服对方佢嘅原则其实系错误咯。佢嘅背后嗰套 values and beliefs 唔系你点样界定佢系咪对手咧？嗰啲本身系好多系你身边嘅人嚟嘅，佢哋系冇任何嘅政治动机嘅， 系 即系唔系收你钱？你会唔会系即系你买磅叉烧，你又同佢讲你要支持社民联？即系你去揼个骨，你问佢投咗票未？ 即系 你屙督尿，你见隔篱尿兜嗰个，你又问佢，即系你对呢个财政预算有咩睇法？ 你呢啲咪一个人的文革咯，讲咁多嘢。 即系你系咪？ 我啱想讲，文革就系咁啦，个个都要过关，个个都要政治正确。 系， 所以咧，大家其实咧背后嗰套都系看风洗礼啫嘛。 嗯， 咪西瓜靠大边啊哥，你冇即系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黑同白噶嘛，仲有中间噶嘛。 明白，咁其实即系即系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大家最近都心情好沉重啦，即系尤其系即系我哋嗰个新闻自由被即系冲击得好犀利啦，系接二连三， 咪所以我都分下主次矛盾， 系 嘛，主矛盾其实就唔喺 即系我哋身边嘅人身上， 即系尤其系即系琴日嗰单新闻啦，刘俊涛啦，即系被即系斩伤咗之后，阿土你都好惊啊，系嘛？ 唔系我开始惊啊！我开始惊，因为点解咧？我系不自觉嘅。以前无论梁天伟又好，大班又好，甚至乎即系其他啲人受到呢咁嘅暴力袭击都好咧，我唔觉得嗰呢样嘢系会发生喺自己身上。 系 我寻日终于发觉自己有少少惊嘅，就系我望一望。即系我自己一个人嗰阵时候，我望 有冇人跟踪你？ 系啊，唔系呢个其实系一个警号嚟。 系， 即系点解？ 喂，咁其实咁讲嘅话，咁 图会俾人斩 咧？嗰个寒蝉效应其实 work 咗噶咯。你惊？你惊嗰个 moment 已经 work 咗噶啦。 好捻大胆噶嘛？我知我乜捻都唔惊噶嘛。屌你！你屌我咪屌我咯，我屌翻你。 系 系嘛？你斩即系以前佢就话屌你够胆斩我咩？ 嗯。 而家我唔系我真系有少惊，因为点解我望翻后边嗰下咧，其实系不自觉嘅。 系。 不其然嘅，究竟有冇人跟住我咧？咁样， 嗯、 我送阿龙翻屋企啊嘛，我送院长翻屋企啊嘛，跟住我自己一条友翻屋企啊嘛，系、 嗯、 咪？有冇车会跟住我咧？咁样喺停车场嘅时候， 喂，点解咁大冲击咧？因为你讲紧嗰啲咩传媒打压？喂，好早之前有啦。喂，施永青苹果又话俾人抽广告，跟住刘俊涛被斩之前又话俾人撤换咗。喂，而家到佢被斩嗰下，你先至会有。 喂，唔好意思，喂，而家有突发新闻。喂，等等先，系 hold 住。喂，发生咩事啊？喂，听到咩事？ 你讲。 喂，突发新闻。喂，文台嗰边好似俾人封铺啊！喂，咁发生咩事啊？喂， 喂，哦，啊啊，喂，好，喂，我哋啱啱有两位当事人喺度，介绍下好唔好？ 系我啊 ，Spooky 啊。 哦，一班熟悉嘅声音。 Hello Spooky 啫，系嘛？ 大胆， 大胆系。 系啊。 喂喂，点样咩事？喂，你有冇点样有冇话即係抛你呀定係点呀？有冇通柜呀又剩呀？ 今日呢民间电台咁就经历咗咁多年啦，咁又再次即係呢个通讯办啦，之前叫电讯管理局啦，咁就改咗名，咁就上嚟又冚档。 又冚档。 係啦，咁就最主要都係收咗。 即係刘俊涛之后就到你啦。 係啦，即係。 喂，做得好密喎呢啲嘢真係。 咩刘俊涛，我哋讲翻啦，即系阿 Spooky， 你突然之间上嚟就话，不过听即系文台又被冚咧，就喂刘俊涛 shock 嘅地方就喺边度咧？ 系 喂，佢本来总编辑已经弹到冬菇噶啦， 系 基本上架空咗佢噶啦， 系 你仲斩佢？ 系 唔系我当你佢之前嘅新闻报道，即系唯一最即系可靠嘅，即系有因果关 系 嗰样， 即系大家都觉得佢和谐咗噶啦，其实等于系。 就係講緊爆緊中共內地高官喺 BVI 嗰啲物業同埋資產咋嘛，係咁多咋嘛，係咪？咁你咪懲罰咗佢囉，佢由總編執笨到冬菇囉，咁你仲斬鳩佢，你唔驚呀？ 但係我個睇法就 唔係，但係阿 Spooky， 你交代咗成件事先啦，係幾時嘅事呀？ 哦，即係文台嗰度啊，咁就最主要都係啱啱七點零鐘， 七點鐘， 咁咪啱啱其實我就唔喺度嘅，主要即係今晚負責嗰個咧就係阿大膽， 哦，阿大膽， 係啦 ，OK， 阿大膽交代下， 我都覺得奇怪喎，屌文台，即係我哋成日喺度笑嘅嘛，屌你乜得幾十有單咯， 即係用阿大班嘅講法，鵪鶉台， 鵪鶉台，撚屌台， 啊撚台，撚屌台係我哋，唔係大膽講講先，大膽講先成件事。 唔系唔紧要，即系我哋十个人听我哋系咁样做，一万人听我哋系咁样做。 阿大胆讲咗先，成件事 都要嚟追击民间电台。喂，似乎系咪有少少哪个啊？ 唔系，我陈述咗件事先啦。我试完咧就系今晚有七点钟有节目嘅，咁我习惯就系早15分钟至30分钟上去准备订个场。咁上到去差唔多搞掂啦，咁 咩叫搞掂啊？ 即系所有 好晒啲嘢， 所有器材啊，开始 live 之前就开始准备好。誰不知都今晚嘅節目主持人上到嚟，第一句同我講：喂阿譚啊，喂電訊管理局上嚟，跟住我係講笑啦，我喺裏面搞緊部機啊嘛，跟住我 諗屌台上嚟做咩咧？係嘛屌？ 咁我知道事源係佢哋有做嘅，跟住我再 file 多次，我出去問佢：喂真係？跟住佢話係喎，成扎你匿曬喺樓梯口嗰度喎，好似我哋睇電影飛虎隊咁樣準備 ready go 嗰只，跟住我係啊， 藍帽子嚟㗎嗰啲。 唔係嗰啲唔係藍帽子，嗰班係 OFCA 嗰扎咩電訊管理局同埋啲差佬，我數過咗10人嘅。咁我咪咩背囊三門熄燈走咯。啊，誰不知走咗冇幾耐，到7点鐘啦，跟住成扎 嗰扎人咧從喺樓梯開始湧上嚟，好似嗰啲蝗蟲咁樣湧上嚟。 哇！你 係即係咁，我咁形容啦，即係嗰啲即係唔知邊度嚟啊嘛，即係啱鼠出嚟嗰只啊嘛，咁跟住鼠出嚟，咁我同當晚即係今晚嘅主持咧就毅然走咗落街先，咁啊聯咁當然我唔係負責人啦，我要聯絡翻阿史寶奇兄啦，咁佢揸裝啊嘛，咁啊喂，佢話喂趕住翻嚟咁啊，好啊，咪趕翻嚟咯，跟住喺佢翻嚟之際，咁我話。我上去睇下場啦，你唔會上嚟拉我啫。咁上到去已經成扎人蜂擁而至，文台門口，帶曬架撐，即係好似飛虎隊嗰只爭在破門啫。咁但係佢唔敢做，啊！但係佢帶窩輪嘅。咁我跟住我見到 有窩輪嘅， 但係有窩輪嘅。跟住就阿史寶奇兄咧就都係當佢周旋之際咧，咁我就從某個角落走上嚟，跟住。影相咯， 不過應該咁講啦，即係其實你話電信管理工每次上到嚟咧，即係佢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喺呢個單位裏面去檢證，就是、去拘捕。咁但係今次個情況就好玩啦，就係佢去到嚟到文台，竟然喺裏面係發覺一個好似你哋咁嘅撚屌台，冇人喺度喎。咁佢點樣處理件事咧？ 你撚屌台不嬲都冇人㗎啦，屌得主持嘅啫嘛，屌你真係。 唔係，即係佢係裏面連門都開唔到啊嘛。 哦， 咁佢。即係佢起碼就話要拘捕啊，或者即係去收機，佢都要即係入去個單位裏面，但係其實佢冇辦法，因為裏面根本就冇人。 咁因為 我覺得最奇怪嘅現象，即係唔係嗰啲細節嘅問題咧，就係你接二連三 嚇 去打壓呢一個香港人嘅言論自由同埋言論嘅空間咧，其實呢樣嘢係有跡可尋。 唔係，我同你唱下反調啦，今日喂你咩證據啊？嚇，而家成日都話有咩證據？ 我就係證據咯。我就係證據，我話俾你聽，如果啫嚇，你花生台係非法廣播嘅話， 係 上唔上嚟我會計師樓啊？一定上， 係啊， 唔係，但係佢今次咧， 你要真係搞大件事去谷花生台嘅花生嘅話咧，我哋咪非法廣播咯，係咪？ 係， 不過我哋唔需要做呢樣嘢啊，係咪？我哋啲錢都唔夠，即係搞唔到嗰啲儀器之類嗰啲嘢。喂，你要搞嘅，我一定同你頂，一定同你頂。屌驚諗你啊！屌我等於非法泊車啫，我日都非法泊車幾次噶啦！屌你，我哋咪收你張告票咯，咪罰款咯，係咪又唔會嫌唔到民嘅，係咪不過我哋對唔住我哋自己個台裏面有啲未有心理準備嘅主持啫嘛，唯一就係呢樣嘢啫嘛，係咪？我公民抗命，屌你咪慣撚咗啦！但係個問題就係連民台都搞，即、就、係、是、用呢、這、一個某教主嘅講法，屌你咪撚屌台， 十張 兩個台， 教主真係講過啊！ 喂，大佬你個節目幾多人聽咧？系嘛？屌我嘅节目就好多 TV 啦，十几万，屌你都甩几百几十都搞，屌你真系大镬，真系呢镬。 唔系咁讲埋结果先啦，咁结果就系佢入唔到去啦，佢唔系个强行闯入啦，咁结果就走咗上天台，收咗个发射器， 哦、 就草草了事。咁我当时谂，我头先未 send 个 WhatsApp 俾你，喂有冇啲咩报道？我就系话揾下啲乜答法，都未揾到啊。 嗯，即系冇人报道呢单嘢。 唔系，我请唔到记者嚟啊嘛。咁你我冇突发性，咁你揾到记者。 哦，咁今次我哋花生台系独家噶咯，咁计嘅话。 系嘛？阿老蕭都未去到，跟住喺度，唔係。其實我自己咁嘅判斷嘅，第一依、這個咧係佢 daily routine procedure， 佢會做，你唔知幾時做，因為以前文台做緊啦，大家都知道啦。第二，究竟同阿劉俊圖先生被斬嘅案有冇關咧？ 冇冇冇 ，interview 係冇嘅，因為你上面咧係冇任何證明，但係。你因為我哋你睇電影都知㗎啦，喂審案梗係唔會審從一點去審案㗎嘛，你從成個 whole picture 再 merge 埋一齊，然之後你先揾到個大約個殺手咩？而家我哋就係冇呢個 whole picture， 我亦都冇時間，所以如果講言論自由，我哋俾多兩個禮拜多啲人爆料，喂阿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你真係好好涼薄喎，你係咪真係覺得 係 你係要更加多嘅犧牲者？你先至係覺得有咁樣嘅危機。 唔係 Anthony， 我又講個好實際嘅說話。咁多年， 係 香港人嘅本質係啲乜嘢啊？唔關心啦，政治冷感啦，唔關我事啦。遊行完咗翻去湊仔啊，去旅行啊，做自己嘢。佢有冇顧及到佢本身嘅即係香港嘅實際嘅睇唔到嘅利益？譬如你講緊言論自由，而家成日講言論自由，講緊嗰個人權，講緊個法治。喂，佢哋要得到，佢唔緊要噶，好簡單。我自己教會，我同阿土都係信徒，我啲教會啲中產，唔關佢事嘅、哦 嗯。 牧師就係講：喂，你多啲祈禱啦。你叫佢招頭。我再講個例子，上年觀塘咪示威嘅嗰間學校，嗰間係我母校，對面係個母會。OK， 當日嘅崇拜，牧師 就已經早收一個鐘早走，跟住遲一個禮拜崇拜啊！我哋教徒有崇拜嘅，牧師咁講啦，佢話我哋咧應該和諧嘅，佢真係咁樣講，類似咁樣講，跟住 call 到啲經文啦，即係話啊，你哋應該為在地嗰啲當權者去禱告。喂，咁我梗係 為當權者禱告， 係啦， 即係為梁振英689禱告， 係啦，即係咁講喎。我 即係禱告佢呢個要佢即係自覺悔改係嘛？ 自覺覺貪。我咁咪我唔知啊，总之嗰个信息咁样啦。咁我自己就会心谂咧，你 咁即系其实刘俊涛俾人斩咗之后咧，即系应该第一时间 为刀手祷告。 唔知 屌你， 我唔知，我唔知。 即系其实佢系即系 喂，如果我系你阿大塔， 系 我屌柒佢噶啦。 唔系嗱，首先 喂，我抗议，我对呢句信有土民抗议。OK OK， 点解我为当权者祷告？当权者不断喺度压迫我，你会仲为佢？ 我明，我明，我明。阿土，我明。因为 你点解唔为被压迫嘅人祷告先咧 ？At least 应该为佢祷告先啦。 唔系因为六八九佢系俾魔鬼俘虏咗啊嘛。 如果我要改嗰段信有土文，我都熟嘅。系屌，我哋成日作信有土文噶嘛。 吓， 唯都希望当权者能够眷顾下我哋嗰啲即系小市民啦， 系 悔改啦， 痛改前非啦， 冇错啦，系咪？即系正如耶稣当年一样啫嘛。边个即系你可以掟个妓女石头嘅？你问下自己先啦，你问下自己先。 系 你有权掟佢，我而家俾你掟佢，因为佢系妓女，因为佢系即系人尽可夫嘅妓女。你问下你自己，究竟有冇自己有冇犯罪先？ 系 咪？同样道理啫嘛。你对当权者嚟讲，你系咪应该咁？ 嗰啲真心相信自己系 clean 噶嘛？你冇得讲嘅，即系佢阿大探头先所讲咧，其实就话喂，刘俊涛被斩唔够两日，文台就被冚。喂，你国通讯办嗰班有少少 sense 嘅都知道，避一避先啦。 不过我再讲多少少啊，即系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开文台，即系个 page 出过啦，咁其实文台上个礼拜咧，其实都已经系有人打电话嚟去恐吓噶啦，其实。 哦 ，OK。 文台都恐吓，屌！ 即系类似恐吓嘅说话打嚟啦。 你可唔可以学翻？ 唔系噶，都系有 翻当其时佢点样同你讲咧？ 哦，咁嗰个电话就唔系我接嘅，咁啊即系叫我哋小心啲啦，冇乱讲嘢。 花生台其实都有恐吓嘅，因为打俾索罗比。咁索罗比就话佢系即系中央政治局常委， 系话佢讲咗开咗档 噶啦。系啦，所以咧就冇事嘅，我哋啊。 即系我其实你话好似今次刘俊涛事件，你话。主要你香港嗰個傳媒嘅力量，其實係咪可以令到香港人係關心？即係你話一啲細嘅台，好似之前咁樣，你話快 B 咁樣都試過一啲咁嘅暴力事件啦。但係你睇到香港人係唔關心、唔理啊嘛，而你慢慢大家都覺得唔理唔理嘅時候，一啲暴力嘅事件，你就會進到好似今日咁樣，你縱容咗嗰班咁嘅人， 同埋我哋開始習慣。唔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我自己喺度諗，就開始冇感覺。即係你梁天偉被 斬 手嘅時候，你覺得好 shock， 咁跟住鄭經翰再俾人斬嘅時候覺得好 shock， 跟住你劉俊濤已經開始冇乜感覺。係嘛？呢個先係我哋嘅危險，唔係淨係即係斬嗰下嗰個動作危險。如果我哋連呢一啲由明報開始，再之前嘅信報、DBC， 甚至乎李慧玲都開始冇感覺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我哋自己腐爛嘅時候。 唔、其實我覺得相對嘅，你冇感覺之餘，咁你香港人有咩反應？冇反應過，好似上次藍絲帶，我舉個例子，最近咪有個馬拉松嘅嗰、那個揸兜馬拉松啦、我有影相，即係我自己中意業餘影相。當日阿麥姐佢喺當場派絲帶。跟住我走埋去同啲職員講， 係 有咩用啫？ 你 睇見唔到噶嘛？第二，你嘅信息唔能夠令到啲損失嗱，佢知道阿羅嚟處理件事，但係對於佢嚟講，佢有咩反省先？佢冇反省嘅喎，跟住咪俾我一分鐘有批評㗎又。 喂，其實你咁樣你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你會唔會等於覺得係即係派藍絲帶嗰班人係宣泄咗個民意咧？ 其 實即係反而係等於疏導咗個民意，就令到即係大家覺得誒、出咗嘢啦，出咗火啦。 香港邊有民意㗎？而家所有媒體都收編曬啦，連 TVB 啊，今日我哋示威啊，社民連示威啊，都係出個頭，跟住就哦講完就算，跟住 算好啦，屌你！ 即係肯出就算。 唔係點啊？ 你以前嗰啲係唔出㗎喎。 唔係點啊？係咪？ 即係俾足面你。 俾足面㗎啦，不過我覺得香港而家有一個問題就係點呢？ 係 一方面就係已經冇感覺，第二方面呢就係我哋要相信一樣嘢，壓迫越大，反抗越大，你繼續積累呢啲矛盾，一鍋爆你， 一鑊就爆你。 咁但係嗱，我又睇法就係唔同喎。你好似明報呢一間呢單事件咁，劉俊圖係一個比較知名度高嘅人啦，即係特別係因為之前換總編嗰個問題。咁佢換咗總編，俾人即係斬，發生呢件事之後，其實擔心嘅未必係佢自己，而係喺佢公司做緊同一個行業嘅人會有個擔心嘅。 啱啊！ 呢個係一個壓力嚟嘅。 我咪就話咯，我從來未試過望自己身邊後邊有冇人跟我。 系，咁咪即系话佢寒蝉效应系 work 咗咯。 It does work。当然你再冷静谂嘅时候，惊乜谂嘢啊？ 佢系立竿见影噶嘛？ 你斩我就发达啦。屌我咪做英雄咯！即系你从一个即系阿 Q 嘅角度谂啊，系咪？你最好斩我添啦，系咪？即系正如即系最好揾我去坐监啦，即系好似勾达咁啫嘛，系咪？你自己自制冤狱都得啦，系咪？ 但系会即系有人命嘅危险，即系你会 唔系冇错啦。同埋你今次即係劉俊圖呢件事，你唔係想去死嘛？正如我睇一個即係分析， 係啊， 刀手嘅分析。如果其實對呢啲殺手嚟講，其實你一刀係斬落去已經致命噶嘛，使乜斬六刀啊？斬六刀就係警告你， 係 你冇得亂嚟啊！喐鳩你噶咁樣。 但係之前嗰啲係應該有 pre warning， 佢而家係冇 pre warning 之下做呢個姿態，呢、這個姿態係唔知道發生咩事。 唔係，同埋我如果我係劉俊圖都唔會驚啦。喂，我都燉咗冬菇咯，由總編輯。你叫我講，我接受呢個安排，喂，講撚咗啦，你仲想我點樣啊？ 係 阿哥， 係， 所以其實我覺得成個關注係喺個成個總嘅即係傳媒方面係一個警告，我覺得係似呢一樣嘢，即係你佢根本唔係一個因為有啲咩目的嘅，而係佢只不過係一個點講咧？一個 寒蟬效應，希望你知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是不是、喂，而家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是咩边个地方 ?OK? 是阿爺的地方嘛。喂，如果你问你在内地大把记者突然间失踪啦、突然间不见咗啦，你报道嗰啲咩地沟油啊嗰啲嘢，那个记者都死撚咗啦，是不是边有人讲啊、是香港先至会煲大嚟讲啫。 呢两件事加埋呢，其实是反映到咩呢？共产党加埋香港政府發現佢哋 Plan A 嘅輿論陣地戰，包括收編曬所有嘅主流傳媒，然後再建立一大堆外圍嘅輿論團體，走去咁影響香港嘅輿論，都做唔到嗰陣時，咁佢咪夾硬嚟咯？ 夾硬嚟， 係 咪？唔係，所以你睇到而家香港嘅運動都好奇怪㗎。一方面有啲人咧就係愛理不理，即係好似愛港力咁，甚至乎係屌鳩你。 係 另一方面咧。就是叫你勇武抗争。你问我，我的分析两边都是鬼嚟嘅。叫你勇武抗争，即系嚟冲入军营又好，即系走去搞嗰啲广东道啲自由行都好。屌你，以前我哋搞运动点会咁癫噶？你系自处于群众啊嘛，系咪？即系我一路个逻辑就系话，你个立场、你个原则，你要系争取最多嘅群众支持。你唔係自己喺度自己打飛機喺個 Facebook 裏面喺度玩嘅，而家就係咁啦。嗱，當權者用好多個方法分裂你嘅群眾，令到你嘅群眾咧自己打自己。呢個一方面，第二樣嘢咧就係不斷加強呢個打壓，製造呢個寒蟬效應。咁咪走後咯。共產黨係壟斷咗香港噶啦。真係你人心回歸未回歸唔緊要，但係我政權回歸。 即系共产，即系共产党睇出你香港人唔够胆，好似呢个委内瑞拉啊、乌克兰嗰种走上街嗰种抗争啦，系咪咁讲？ 唔系，同埋你自己反对派都分裂啊嘛。 系多谢教主咯，教主摆明分裂噶啦。我讲，我又喺个台讲，喂，我唔怕俾人斩，我同阿土都系 low body 嚟嘅，我真系做呢啲嘢嘅。好似你话嗱，礼拜二你同阿谭博讲，喂，佢咪讲俾你听咯。当年咩1967年嗰扎咩台湾特务啊嘛。台灣特務放炸彈，我唔知係真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共產黨咪知道香港人嘅本質咯。又唔關心斬你兩個，俾個息怒你，呢、這個姿態你都唔出聲。喂，佢咪下一步咯？其實我而家估緊邊 who is next 啊？邊一個係下手啊？因為如果香港人再唔出聲，你再上街遊行有咩用啫？我當日南 唔係啊，你好簡單啫嘛。劉俊圖發生嗰件事之後，我喺 Facebook 度見到不少啊。你再著黑衫有撚用咩？ 係。 跟住我再問你啦，咁明報啲人罷工有咪撚用咩？你越搞越 cynical 啊！ 咁確實罷工係冇用嘅，罷工同個刀手乜鬼嘅關係啊？ 但係冇嘢做嘅咯，其實你諗下，其實都冇乜嘢好做嘅 咯。但係第一步就係你要覺醒，你知道而家嘅真相係乜嘢？你唔好再喺度自己打自己，打自己好撚容易，因為點解你冇代價嘅？ 大部分 你打當權者就有代價， 我知道。 所以我話呢啲友咧係 coward 嘅。 嗯， 你打我有撚用啊？ 即 係對住我繼續存在噶嘛？ 即係對住空氣講啊！我做咗嘢啦，係咪？佢打唔到個重點啊嘛。 咪所以我就係回應翻第一節嘅，你繼續打我啦！屌我同嗰人習慣慣咗，多啲嚟密啲手。 阿土，喂，回應翻呢一個咧，係你之前所講嘅故事，北風小學雞所講北風與太陽嘅故事。佢發現咧，太陽做唔太陽，今次咧調翻轉，太陽唔 work 就嚟北風。第一個劉俊豪，跟住再嚟咧就係、是、要唔係佢唔係今次唔係要除衫啊，係要你好尷尬咁樣走去攞去到保護住件衫啊，人保護住件衫個要睇個荒謬樣啊。 嗯， 所以佢今次咪嚟得咁密手咯。 第 一下斬劉俊豪，然後再恐嚇文台，跟住仲冚埋檔。好啦，文台下一步係點樣咧 ？OK， 下一節翻嚟講。 司令部爆竊補救組，王浩明、索羅 B。 走遍世界，帶你食盡天下。旅遊歷史，帶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講歷史， 有阿 Y 大聲帶你飲盡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講飲講食， 記得聽我哋行走天下。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 史提芬。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我嚟翻第三节嘅大军阀啊！咁啊，送走咗两位文台嘅老友啦，吓、啊、咁我哋点样都要讲翻即系近期嘅啲 focus 啦。咁啊，除咗呢个新闻自由之外，咁即系我哋唔能够唔忽视，亦都唔可以俾阿何俊仁咁样嘥 check 咗我哋嘅 focus， 就系嗰个财政预算案啦。 你冇大晒咩？ 唔系咯，唔系真系好大镬，因为就系何俊仁都睇过几张相，大佬啊！即係個 Facebook 洗版就話啊，即係又話佢即係睇邊條女啊？蘋果今日又喺度講，即係佢原來佢睇啲女大有來頭，個個都係校花嚟嘅嚇。 袁國偉萬歲！ 咁即係 juicy 嘅呢條新聞， 係 juicy。 即係你民主黨，即係俾人嘅感覺嚟輕姐嗰啲標準嘛？ 係 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嗯， 咁當然梗係非呢個鹹相啦，或者係即係性分相啦。屌、嗯，你仲喺個立法會裏邊，大哥！ 系， 即系如果我喺度，寻日喺度谂一个问题，如果嗰个系长毛睇又点咧？ 嗯， 长毛如果喺度扫紧呢啲相嘅时候，因为佢都有 iPad 噶嘛，我知道佢喺度扫紧啲女嘅相，咁啊点咧？ 理所当然咯， 系咯， 系啊！ 我屌，唔系呢个系一个抗议嘅行动啦。 哦，系啱， 啱啱啊！屌你，真系，我宁愿睇即系啲泳衣女郎啦，都会听你个六曾俊华喺度鸠噏啊！ 嗱。今日咧，阿品客叔叔咧就已经 咩叔叔啊？喂， 品客叔叔啊，喺立会嗰度啊，就已经致歉啦。对于即系讲太闷，需要阿何生透过呢份衣裳真系解闷。 唔系我最好笑咧，睇呢个咧，即系事后啲回应啊。 嗯， 佢访问呢个立法会主席曾国成咧，阴阴嘴笑啊！屌你叶国谦又喺度阴阴嘴笑，屌你真系笑到碌底啊，大佬，系嘛？喂，大哥，你平时道貌岸然 嘅，系啊， 何俊仁， 系 你老尾，你走去好心理啦，你送一张就算啦，你都话棘错啊，屌我有时都会棘错啦，即系好似我哋个花生台台柱或者系阿院长，成捻日都喺我哋嗰个 Facebook 个 chat 嗰个 group 嗰里边，成捻日都 send 嗰啲咸相过嚟俾我哋喺度望噶，屌你咩着住黑丝啊嗰啲之类嘅嘢。屌你有时我真係对住个客嘅时候啱啱喺度撳咗个屌你扑街屌呢镬嘢真係。喂但係都系睇一张啫何俊仁唔系嘛系咁喺度扫嘛。 嗯 即系攞嘅手指系咁喺度扫。 咪但係我觉得即系咁讲喎。 几撚鱼啊大佬真系。 我喂 其实呢个系考验佢 crisis management 啊嘛，即系个危机管理嘅能力啊嘛。 何俊仁都得系嘛？ 系 OK 嗱，即系点讲 ？Confess 嗱，阿淡佢之前咧就喺节目嗰度讲，唔系我哋节目啦。咁佢讲就系话，即系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即系如果你系要管理啲 crisis 嘅话，你有三 T。第一 ，tell you 三 T， 三 T 啊， 系 第一 ，tell you fast。第二 ，tell you the truth， 系 吓、啊。第三就系、是、 tell you all， 系 tell you all。 A F T 系啦， 冇错， 即系 fast， truth all 系啦，即系其实佢系做到呢样嘢嘅。即系你见到啦，即系琴日呢个苹果日报嘅即时新闻咧，佢已经做到咗吓、啊，即系变咗就系话。喂，你再踩落去冇意思，即系你纯粹咪喺度睇啲女，即系其实佢有咩来头咯，系咪？即系你睇苹果喺度，即系睇呢啲乜嘢咧？但系、啊、何俊仁一样好嘢，即系佢同时间个台面摆，即系佢开咗三个 window， 第一佢 iPad 喺度睇女啦， 系， 跟住个底咧，佢又睇紧呢个 Milton Friedman 嘅一啲文章， 系， 跟住右手边咧，佢喺度写诗， 李唔系啊，喺度背李后主嘅《子夜歌》啊， 系咩？ 中西文化加日。本呢个嘅摄影技术合啊，唔系有日本，亦都有北妹，系啦。咁基本上佢系中西文化合璧啊。 佢点讲咧？即系我相信呢个系我相信呢个系一啲模特儿嘅相嚟嘅吓。 唔系，所以咧， 系佢咁讲。 我觉得Anthony 头先讲，即系 FTA fast truth and all 咧，系唔够。 系 如果我系何俊仁，屌你老尾！都已經是即係俾人拆穿咗西洋上落喺財政預算案，呢個係我抗議。 嗯， 我寧願睇女， 係 都唔撚聽你嗰個財政預算案，係咪？ 喂，咁啊加分啊，其實真係起碼賺男人分。 當然，我係而家先諗到啫，屌飲大兩杯就想飲到。喂，大佬，喂真係好撚醜噶，吳家祥。人哋喺度讀緊財政預算案，你喺度掃女，冚家拎。 趁呢個機會就走去問。其实啊，品客叔叔今年嗰份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值得大家连女相都唔睇，然后走去认认真真咁听佢讲咧？ 啱啦，喂，唯一个 PR 就系咁啊！嗱，呢个系我嘅抗议嘅行动。大家都知道我何俊仁都系好正经噶，系嘛？唔系好似你陶君衡啊，又去新花都啊，长毛又走去兰桂坊嗰啲咁嘅撚人嚟噶嘛？系咪？点解我喺度财政预算案嘅时候扫女啲相咧？就系、是、我抗议。 嗯， 呢、這个系更劲，唔使话 tell you all tell you， 唔使咯， 系嘛 ？tell you fast 唔使啦， 我系睇咸相啊，吹咩？ 系啊，吹卵仗啊，屌你咁、 啊、 样， 屌真系， 系咪啊？关你卵事啊？屌、嗯、我同我老婆交代，使卵同你交代，我同条女交代，使卵同你交代咁样，系咪？ 嗯， 关你咩事啫、啊？喂，呢、這个系唯一，我觉得系能够既承认，亦都系能够抽到梁振英水咯，系咪 ？OK。 不过我哋好似话约紧何俊仁上嚟，我哋真系要问下佢何俊仁点解你唔好似我讲嗰啲？ 唔系，即系我哋自己，唉，我哋自己话人哋 side check 咗，我哋都用咗一啲一定嘅 airtime 去 side check 咗呢样嘢。唔系，即系讲翻呢个财政预算案先啦。 系 系啦，即系阿土你点样睇咧？呢份嘢就 喂，我今次我觉得政府系有少少矛盾嘅地方在于系乜嘢咧？ 嗯， 你施政报告就大洒金钱 系。 未夠幾個月，財政預算案又話俾我聽有結構性財赤， 嗯， 乜道理啊？嗱，今次佢講法係咩咧？就話如果再係咁樣使嘅話，七年之後我哋要用儲備， 係 喺度嚇嘅你哋， 係。 但我問嗰個問題就係、是，喂，香港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好簡單嘅税制嚟嘅，有好多税係冇撚收到嘅，點解你唔從呢度着手咧？ 紅酒税去邊度？遺產税去邊度？ 冇錯啦。唔好讲啲咁湿湿碎碎嘅嘢啦，或者我唔同意啊间接税啦，资产增值税又点啊？阿哥 系 即系问到上次热血公民嗰、那个阿鸠达口哑哑嗰样嘢咁点啊？ 系 喂炒股票赚捻咗钱又唔捻使纳税， 嗯， 炒捻完楼又唔捻使纳税， 系 喂呢啲税项有冇开征啊？大哥， 嗯， 系咪香港嘅利得税只系得 16.5%， 嗯， 亦都冇累进嘅利得税。 唔係佢就 喂嗰啲唔撚抽， 佢 我代表品客答你， 係 因為香港要維持簡單税制嘅原因係在於香港係極依賴外國唔係外地投資，咁如果開徵呢啲咁嘅税，令到人哋嘅投資分散到其他地方嘅話，咁香港就失去咗一個好維持經濟動力嘅一個財源噶咯噃。 嗯， 我都係用我嘅口屌鳩你， 嗯， 係咪？喂，大哥，你赚咗100万， 系 我当收5%好微啊，大哥。 系 你炒股票赢捻咗100万啊，大哥， 收 5% 幾多少錢啊？ 唔係，其實而家我哋 炒撚完樓， 歐洲咧，其實尤其係即係荷蘭特咧，佢而家已經掀起，即係其實我有即係其實法國又好，美國都好，其實而家都喺度即係強調緊，即係政府嗰個公用，即係其實又係即係其實收緊咗好多税，即係令到我哋即係其實嗰個財，即係其實個公共財政系統啊，其實係向啲即係徵收啲富人税啊嘛，其實個世界潮流已經係咁啊嘛。 唔係，你係有困難嘅，即係你香港點解所謂嘅税收係唔多咧？即係小弟雖然即係都冇乜 practice 㗎啦，但係做會計師都知㗎啦。第一，你太簡單啦個税制，薪俸税、利得税、加 stamp duty 係咁樣多啫嘛，冇啦。頭先我講嗰啲資產增值税，無論你炒個股票啊、炒個樓，係因為你資產嗰個嘅增加，嗰啲係完全係免税嘅。第二樣嘢我話俾你聽，好多人都唔撚知嘅。就是香港所謂的 territorial tax system，即是話咧，你喺香港賺嘅錢咧，先至係要交税噶嘛。即係你話我香港，就算我香港係 incorporate 一間公司，但係因為我由於我賺嘅錢同香港冇關嘅話，你唔撚使交税。你知唔知大陸好多公司喺香港成立咗個公司，既免內地嘅税，亦都既免香港嘅税噶。嗰度miss咗幾撚多啊？ 哦，咁樣噶， 即係來源税啊！香港其實都係一個逃税嘅天堂嚟 嘅。咁樣如果咁計嘅話，我哋係咪 同 Cayman Islands 同埋百慕大家你冇撚分別？ 咁我哋係咪即係等於俾即係大陸嗰啲即係嗰啲資金即係食 free lunch 啊？等於係 啱啊！因為點解咧？嗱，大陸嘅公司或者大陸嘅商人喺香港成立一間公司，第一佢已經逃避咗香港嗰個嘅即係法律嘅規範啦。香港政府、香港嘅稅局要抽佢税嘅時候，佢話俾你聽：我係 offshore， 係 territorial。我嘅錢，我傾嘅生意，全部係同內地有關嘅，即係話香港都唔撚使收税。你搞嗰啲好撚過啦。你點解咁撚少財政預算案？因為即係實不相瞞，我嘅會計師樓做好撚多 offshore claim 噶嘛。就係因為佢嘅貨嘅來源，佢銷售嘅地方都唔喺香港啊，所以佢係可以唔完全係唔需要交税，連 16.5 都唔撚使啊。賺幾億又好，賺幾百萬又好，賺幾十萬又好，全部都唔使交税啊。 香港曾經何時唔係俾美國咧列為其中一個叫做 tax haven 嚟噶嘛？ 冇錯，係 tax haven 嚟噶嘛？同 BVI 同 Cayman Islands 嗰啲係冇分別嘅香港，因為我哋只係香港來源嘅税先有關，即係嚟你香港做嘢，即係嚟 Anthony。我假設你嚟花生台打工啦，我哋出糧俾你，咁你梗係要交税啦。但係我如果係一個董事，我喺香港逗留唔超過60日嘅話，我係唔需要交香港税噶嘛。即係我台灣啲同事，如果喺香港 咁、樣， 香港出糧俾佢， okay. 但係佢根本就逗留唔喺香港60天嘅。或者你作為一個 Board of Directors 嘅成員。你個 management and control 嘅 board of directors 都唔係香港嘅，都唔使交税㗎。 哇！咁即係好似自由行咁樣喎。 屌，好撚傻㗎！你搞呢啲好撚過啦，你唔喺度誤導香港市民啦。大把大陸公司或者大把外國公司借香港呢個地方 incorporate 間公司，即係成立間公司嚟走緊税㗎。如果香港嗰幾千個會計師有撚生意咩？你會真係走去做 bookkeep 啊？真係走去做 accounting， 真係做 audit 啊？最重要係 tax。是咪？香港已经好熟㗎啦 ,16.5。我问你个问题啦，财政司点解你唔搞开征呢一个嘅累进利得税呢？即係你话你赚超过500万以上嘅企业，你要交几个 percent 嘅税。17.5 或者 18.5。1000万以上嘅交 20%。点解你唔做呢啲嘢呢？你成日话香港有结构财赤囉。 其实我嗱有一样我想问阿土，其实如果即系我哋系即系收多啲咁嘅税，即系你讲头先呢啲即系我哋应收而未收嘅税，我哋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嗰、那个全球最自由嘅经济体系呢、這个 ranking 会唔会被威胁咧？ 冇影响 嘅，冇影响嘅，因为有啲人真系咁讲噶嘛。 即系你个 tax rate 系几多？随住个社会嘅需要而改变噶嘛。tax rate 唔系在于喂我简单嘅税制，即系而家得三样税种。就係、是、正噶，點解我覺得係正啫？係咪？第二税低就一定係有傻嘅咩？係咪？喂，税制嘅目標係愛嚟解決 market failure 噶嘛？ 係 解決社會不公義嘅問題噶嘛？喂，對於我同你，梗係睇住個荷包做人啦，係咪？我揾50蚊， 我最多都係睇45啫，因為呢個係我哋跟住我哋要負債，但係對政府嚟講，佢有好多 social objectives 要 achieve 噶嘛，我好多社會目標我要達到噶嘛，我要達到財富再分配，我要達到我嘅社會有啲窮人唔可以即係乞食噶嘛， 唔係個 飢餓噶嘛。 個問題係在於香港養個十多幾萬公務員，兼且仲要顧及埋佢哋嗰份退休金噶嘛，嚟緊仲有一個退休潮噶嘛。如果香港政府冇足夠嘅錢走去養呢一班人，而呢一班人走上街頭嘅話，係對香港無論個政制定個社會有極大嘅衝擊噶嘛。咁所以佢先有未來基金啊嘛。 咪都係七年之後嘅事啫。海恩斯學派同你講咩？海恩斯話。未来先算啦，解决咧今解决咧今日嘅问题先啦。作为一个政府，你系要照顾社会上不同嘅需要，所以一你要研究多啲税种，我哋要抽，因为你要达至社会嘅公平，唔可以炒楼炒捻赢股票之后咧就唔捻使交税。 你 因为点解咧？我身边嗰啲朋友啊，佢话帮我听，我做咗廿几卅年嘢，其实我财富累积得一样嘢啫，炒楼。 炒楼、炒股票， 唔系我份人工啊，唔系我份人工啊，所以你喺唔喺嗰度抽税咧，政府系有问题。 阿土，你根本搞唔清楚一个问题，呢个系因为品客同埋佢班 friend 七年之后嗰份退休金嘅问题啊嘛。 佢哋长房， 佢哋长房嘅问题，系啊，有另外一个基金问题啦。但我只系讲紧个问题就系，你政府唔可以唔照顾你自己本身嘅社会目标啊嘛。 系啊， 解决财富。再分配嘅問題，即係解決貧富懸殊嘅問題，解決社會公義嘅問題，即係解決社會嗰個嘅公正嘅問題。 喂，大問題，貧富懸殊呢個問題咧，就有另外一個講法啦。香港，假如好似美國咁樣，冇錯，係 99% 嘅人好 Q 窮，然後得 1% 嘅人嗰個資產同埋佢個財富係突飛猛進。喂，亦因為有呢 1% 嘅人嘅成功。令到呢 99% 嘅人有好愿意去从事呢个高风险活动啊嘛。 但个问题就係你觉得可以滴漏到落去咩？我唔觉得可以滴漏到落去喎。所以你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其实 1% 嘅。 係啊。 1% of the people, 1% for the people, 同埋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咋嘛。你冇呃鳩我哋啦。係咪所以社民連嗰个嘅政策纲领讲翻转头系正确嘅，抽多啲有钱人嘅税，呢个系唯一嘅出路。 系 政府唔好捻讲结构性财赤啦，你唔好谂间接税啦，唔好净系加烟税啦。其实你系要成个税制里边达至公平咧。第一，累进利得税；第二，资产增值税。或者如果你话要打击楼价嘅话，除咗咩 special stamp duty 啊，或者 buy stamp duty 之外咧，其实你应该系咩？即係嗰啲咩空置啊，嗰啲税啊， 係哦，即係其實要逼佢哋，即係要租樓嘛，租樓出去嘛，等於係 啱啱啊， 係咯。 喂，大哥，大把税種你都未諗啦。 因為其實而家已經有話，即係北區，即係尤其係上水啊，即係嗰啲豪宅啊，個空置率多到好似鬼城咁啦，已經係 啱啦。 西九龍又係咁， 啱啊。 唔西九龍係啊，西九龍係咁。 係， 唔係如果你要打擊第一打擊樓市嘅話，第二你要令個財富再分配，第三達到個社會公正嘅話，你唔可能唔開呢啲税種。 係啊， 所以結構性嘅財赤，即使你話存在都好，我有懷疑啦嚇。其實可以解決嘅。 係 徵收呢啲得㗎啦。 同埋你啲咁嘅税制係令到香港有更多唔同嘅行業走出嚟啊嘛，逼人租樓。 係 咁，好多人咪 即係你令到嗰個供應多好多咯，即係個租盤供應就 係啊 即係。但你明白一樣嘢就係話佢成日喺度即係喺度強調嗰個結構性財赤係嘛？喂，但係我哋而家眼下即係佢講個結構性財赤都係七年之後嘅事，但係我哋而家眼下因為結構性嘅貧富懸殊㗎咯喎， 貧窮 唔係咯，即係結構性貧窮你又唔理，你又講七年之後嘅嘢， 多鳩魚啦，基本法。我喺另外一個節目嗰陣時候講新移民都講過啦，你寫呢啲咁嘅政策性條文裏邊係多鳩魚㗎，基本法講乜嘢啊？低税制量入为出，我哋香港个政府嘅开支嘅增长同埋呢一个嘅经济嘅增长系相配套。屌呢啲咪右派嘅观点咯，系咪？即系话 同咩叫低税制有一讲噶嘛？ 唔系咁，你攞1983、84年嗰个落嚟做标准啦，咁咪即系16.5咯。即系你赚100蚊，我只系俾16.5，你包仔仲有大把机会可以走税同埋逃税。 係咪我成立間公司好似即係陳茂波咁喺 BVI 咁你吹鳩我帳啊。 嗯。 除咗你真係俾呢個咩維基嗰啲咁樣嘅抄出嚟之外我鬼撚知你咩大佬跟住你一間好一間。 係喎佢而家仲要唔俾查冊添喎。 咪香港。 咁搞到。 咪香港係可以查冊。 係。 而其實而家新嘅公司法喺今年是2014年 但他 3月之後生效的話呢、基本上你都不可以一間公司好一間公司除非你背後有那些人的、 okay, 即是可以找到你的人 即 是現在已經是改了這件事、但是問題就是你香港即是全世界有很多這些避稅的中心的嘛、即是剛才我們說過很多 BVI、Cayman Islands、即是這個百慕達、這樣 哇不少紅二代落咗嚟香港唔怪之特登要找劉俊圖真係查一下啦真係、 喂如果你要搞的話搞嗰啲先啦，嗰度已經係即係笠到好多税噶啦，連美國政府、美國嘅 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佢都即係跪低嘅。美國人咧係怕 IRS 多過 CIA 嘅，因為點解成日走去搞你嘛？即係張五常都出個事啦，係咪？佢就喺度宣布，佢就話：嗱，而家我哋宣布個政策，就係你哋喺海外嘅資金，你而家翻嚟啦，你交税俾我，唉，我算撚數啦，咁樣。收了幾十億啊！呢邊美國佬都，即係大家都驚啊！如果你香港政府夠膽嘅話 ，check 嗰啲有錢佬，嗰陣時候咪嗰個咩維基嗰個咪爆曬出嚟嘅，陳茂波喺嗰度爆嘅啫嘛，咩即係阿龔如心啊， 維基解密將佢哋所有唔同 BVI 講曬出嚟， 全部嗰啲全部爆曬出嚟。 嗯， 呢啲就得噶啦，你就係搞嗰度得噶啦。 嗯， 已經大把錢收啦，香港啲闊佬同埋啲富豪，全部都係透過嗰啲咁樣嘅離岸啊，其實都唔知邊撚度喺國即係地球裏面嘅地圖裏面嗰啲地方啊，係嚟走税㗎啦，係咪喺嗰度開埋銀行或者喺瑞士開個銀行户口，甚至乎香港開個銀行户口，你吹鳩佢帳啊？ 嗯， 佢又唔係 incorporate 喺香港，係咪？全部啲錢入曬落去。你吹啊！ 嗯， 喂，除咗税制呢个盲点之外咧，喂，佢成份施政唔系成份财政报告，你个感觉会唔会好似同埋我几个月之前嗰份施政报告，好似有啲唔 match 咁样嘅？ 乜完全系唔 match 噶？嗰阵时候咪派糖咯， 系嘛？ 做咗几多嘢啊？公屋2018年即系要10万，咁跟住又话定贫穷线，外佣又要取消嗰个嘅税项，又话免费幼稚园，又话特殊学校，哇！屌不一而足。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跟住冇几个月。就話俾你聽，對唔住，我冇錢啊！屌，我哋有結構性財赤，你咪呃人係嘛？唔係，我真係覺得呢個政府係呃鳩人。 嗯，係啊， 係嘛？即係全靠何俊仁嗰幾幅即係美女上嚟，即係、即係掩飾下嘅啫。 哇！何俊仁幫香港政府，不過真正嘅問題就係在於，喂，又係用翻你嗰、那個頭先第一、第二次講嘅北風與太陽嘅故事，而家講緊就係先用太陽令到你香港市民除曬衫，然後突然之間阿品客就走去吹北風，令到你班人周圍揾衫。喂，其實你香港政府咁樣做，喂何必呢？佢咁樣做就係累積緊民怨，喂幫佔領中環運動撥火嘅啫喎喺度。 咁、其實我哋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都仲冇事，我、仲有少少時間。喂，其實佢即係呢個財政預算案啦，佢亦都即係強調一樣嘢，就係叫做即係我哋個人口係老化緊啦，係嘛？即係同埋即係呢個叫做係即係嗰個勞動力啊，已經係即係預示緊就係嚴重不足啦。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咧，即係同時間啊，佢就喺度即係放緊風啊嘛，即係透過致經啦，上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五，亦都即係其實已經出嚟放風啦。咁我哋 D 一百亦都講過啦，就係、話要引入呢啲雙非啊嘛，雙非家長嚟解決呢個失業問題啊嘛，唔係失業問題，即係嚟解決呢個低即係其實低勞動力嘅問題。同時間呢、個叫做係即係前日。呢、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亦都話有個即係政府揾咗一個即係諮詢機構嚟話嚟建議，即係政府其實應該即係你特區政府應該即係大量引入呢個珠三角嘅人才，去解決香港嘅勞動人口短缺嘅問題。 其實政府喺曾蔭權年代已經係講緊呢一樣嘢嘅咯， 一個人生三個嘛屌、 其一。第二樣嘢係輸入專才計劃，只不過咧嗰陣時佢舉個例子好得意嘅，就係咩哈薩克過嚟唔識講中文，英文麻麻地唔得，印度過嚟最叻開石油，就對於香港大力發展金融業冇幫助，唔得。喂，你去到 即係好話唔好聽，其實全世界好多人係好願意過嚟香港做嘢、 嗯。 你政府根本冇認真咁看待，然後就集中走去講緊，喂、要引入珠三角人才，引入雙非家長。喂，香港係國際城市嚟噶嘛？做乜無端端淨係諗呢兩個地方咧？我真係唔好明 白。你問我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會覺得自己好矛盾。即係人口老化嘅問題好嚴重。 嗯， 即係未來嗰二十年、三十年， 嗯、 即係究竟有幾多人養幾多人咧？ 嗯， 其實有難度嘅。 其實就係講，而家我哋已經係一點八啦嘛，嗰、那個出生率係 冇錯， 係咯。 跟住你再嚟嘅時候，就會問一個問題啦。喂，咁如果我要輸入咩人咧？咁你一定要係好似右派咁啦，我要揀有價值嘅人， 係， 因為嗰啲人係有 productivity 噶嘛，佢、 嗯、 有生產能力噶嘛， 係， 佢有 multiplier effect 噶嘛， 嗯， 咁你就揀精英噶啦。 唔係啊， 你要揀精英先至可以嚟得到香港。 唔係，當然。 跟住我就問啦，咁家庭團聚咧點啊？冇、嗯、乜生產力嘅人，冇乜市場競爭能力嘅人點啊？冇啦，因為佢要養我啊嘛。 係啊， 係嘛？你例如你十五年之後， 嗯、 我都六十歲以上啦，屌！ 嗯， 咁邊撚個養我啊？我又冇工作能力，我嗰陣時候已經係，咁我咪靠社會養咯。 嗯， 咁如果你話人口老化，跟住我要揀輸入嘅人。 嗯， 咁我咪揀有生產力嘅人咯， 嗯， 揀後生嘅人啦，揀搞有教育水平嘅人啦，搞有少少經濟能力可以投資。 如果佢揀一啲畢業生咧 ，what if 佢揀一啲畢業生咧，直接同我哋嘅即係香港嘅大學嘅畢業生對冚，你覺得有咩問題咧？你會 咁啲人 feel uncomfortable 咯，香港人 絕對係，即係我係非常之大嘅危機感，因為香港人喺香港讀書，我哋用40,000蚊一年，45,000一年，你計埋嗰啲住宿嗰啲，即係我更加唔止添。即系香港养一个大学生要几多钱？ 10万咯， 边止啊？100几万嘅，话俾你听。大陆养一个大学生几多钱？ 好少啦，十分一。 我谂系十分一到嘅啫。 系 你如果而家，尤其香港嘅大学生，有好多都系借钱读书嘅。你借完钱读书，你孭住一嚿债，佢系 expect 佢毕业之后，佢系搵翻咁多钱。其實去填翻呢個債噶嘛？如果你突然間你話即係嗰啲攞你即係其實係同你一樣，即係唔係同你一樣，係同時間投資十分一嘅價錢攞個大學學位，係同你而家香港攞個大學學位係相等嘅時候，你咁樣去對冚，你係咪好對唔住我哋即係香港嘅大學生咧？係咪好對唔住香港年輕人咧？ 呢、這個都唔緊要啊！喂，你如果你睇珠上新聞咧，有人啊甚至有個90后嘅中國大學生，佢自己寫過我不原諒中國教育，就係講緊乜嘢咧？中國教育教嘅你啲乜嘢咧？就係、是、不擇手段，唔好理遊戲規則，最緊要贏。喂，佢呢種嘅 mentality 落到嚟香港嘅時候，用翻同一個 mentality 對住我哋接受香港核心價值嘅人，喂。 你实唔够佢斗噶， 唔够佢斗噶。喂，大佬，人哋奶屎眼都冇所谓，我哋有底线嘅。 咪所以呢个系一个矛盾嚟嘅，香港人要谂。嗱、嗯，如果我哋所觉， 嗯， 本土啦，屌乜捻人都唔好嚟啦，叻又好，渣又好，咁你跟住未来嗰几十年点 work 咧？ 嗯， 点生活落去咧？ 系啊， 系咪？我哋都退休啦，好多人都、 啊、 好啦，你要去嚟，你拣咩人？ 系 拣有 positivity 嘅人， 系 街。佢叻鳩過我，我心理、 啊、 心理唔撚平衡之餘就係、是，屌我啲工俾佢搶鳩曬。 同埋嗰個人才供應，如果係咁，即係其實突然間啊，佢如果佢放閘嘅話，佢突然間嘅供應係好鬼恐怖噶。咁即係等於你個即係人工資、工資除低啫嘛，等於， 嗯， 係嘛？即係其實你喂，你個市面上多咁多大學生，我話鬼知你嗰陣時讀個大學幾多錢咩，大佬？ 唔好重要性噶啦。正如嗰陣時候話，你一個自由市場嘅經濟就係資金同埋人才嘅流動。你香港嘅體育教師啊，都冇諗得撈啊！阿仆街，我揾阿樓下嚟教跳水咁得未啊？去呢個中學教或者大學教，咁啊肯定好過你哋嗰啲即係十鳩啦。 梁振英答你，你可以翻大陸 做嘛？跟住我請個外國嘅諾貝爾獎，即係例如 chemistry 好、biology 好，或者醫學獎嘅人嚟你香港教，實勁撚過你啦。咁我哋嗰啲香港即係 冇生存空間， 土生嘅僆仔或者土生嘅人唔係冇生存空間，所以我問啦， 翻大陸咯， 係咪？ 叫你翻大陸， 屌你咪真係揾我笨叉、啊、大佬！ 即係梁粉話俾你知，呢、這個大嶼山冇得行山，翻大陸行， 屌！咁啊係地大物博，屌行桂林咯，屌！ 你冇大學讀唔緊要，翻大陸讀， 屌！ 就你好似讲到卖药， 冇回乡证咁点？ 你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去美国咁啊！ 好，时间差唔多，唉，今次大军阀就咁长时间，喂，下记得下个礼拜呢、這个花 D100 老漢花生， 下星期一。 OK， 好，拜拜， 繼續令大家失望， 好，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